Hello，各位同学，新年好。那我们就慢慢上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完了这个第六品，讲这个不思议境界啊。哎呀，这个境界啊，就是怎么说呢？它这整章啊，整个第六品啊，讲真空妙有啊。你第六品啊，前面讲真空，真空什么？就是告诉你，其实所有这一切是真的空啊。就是根本一切都是在如梦如幻之间哦，全部都是在梦中，在 VR 里面，他就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根本都不是真的，包括那梦境中的你自己都不是真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那是第六品的前半要告诉你的，但是后半其实很精彩。后半讲什么？妙有，前面是真空，后面是妙有。那么妙有是什么？当你搞清楚，原来我们是在空性当中，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你就进入了这个妙有不思议境界。所以，道理你上次上课呢，是感觉自己在听佛音，还是在听《西游记》这个各凭本事啊？这个是要慢慢来。所以真空妙有啊！如果你第六品，你觉得你已经进入到那个境界，虽然没有办法说置身于其中，但是你完全能够体会哦。当这个可能哇，你把整个末世啊，末世的那个大火吸入腹中，在你的腹里面燃烧，你的身体可以毫无损伤。那么你可以把累世累劫变成只有7天，7天变成累世累劫，也就是时间跟空间，因为你证悟了空性，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受限制。你如果能够体会这个境界，那你对真空妙有是已经有了某一个程度的理解，那我恭喜你。那如果还不行呢，我们就慢慢来，因为我们这边同学有的呢已经上了六年多了。那有的呢是刚刚加入没多久，所以都没问题啊。大家因缘际会不同，我们就没问题继续往前走。那么我就想啊，我们是上完了六品，大概上了一半了，剩一半呢，我就希望能够上快一点了，所以我也不停课，我们就干脆慢慢就一路啊把它给讲完。讲完之后啊，我思考了一阵子啊，就前一阵我有在思考，很多同学也给我 feedback。我想very likely 我应该会讲《法华经》啊，哦，因为这个我们星期四讲《楞严经》嘛，这个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本来啊，我是有想重讲一次，这个六祖坛经，但是为什么我当时想重讲六祖坛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班级比较大，很多初学者大概没办法进入那个法华经的境界。那么另一方面呢，我已经讲过六祖坛经，所以如果再讲，对我来讲其实很轻松了，哦，就不怎么需要准备。那如果讲法华经，我还真的是需要做准备啊，对我来讲会比较累。但是后来我想想也不能偷懒，那么以后我们就是把维摩诘经上完之后啊，可能休息一阵子，我们就礼拜一上法华经，礼拜四上楞严经。成佛在法华啊，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这两部经文一起往前走，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讲真空，一个讲妙有啊，那境界不可思议境界。我目前是这么打算了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先把这个维摩诘经啊，要先结束掉。好了，上个礼拜讲完不思议境界，这个礼拜啊，我们要开始讲第七品。这个第七品啊，分成也是三个故事啊，我觉得也挺精彩，尤其是第三个故事啊。这个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啊，出现了一个天女啊，跟这个舍利弗中间的对话非常精彩。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走到后面去啊？我们就先开始看第七品。第七品啊，其实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一开始的第一个故事，其实是在他们中间的对话，不叫故事，他们中间的一个对话。文殊师利菩萨啊，其实想问维摩诘居士，就是菩萨云何观于众生？就是菩萨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每一次都要重新再讲一次，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就是你看到前面的毛，你知道它是影像，不是真的毛。 你虽然看到了这些影像，但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啊，你是在梦境之中。虽然还看到这些东西，但你知道你在梦境之中，这些东西不是真实的。这个就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哦，这一个定义啊，一定要抓准了。你这个定义抓准了，我觉得你在这个学空性的这个路上面啊，不会走上歧路。但是如果你这个概念没弄懂啊，你就会在这里面一直打转。所以这个每一次我们讲到这边都会再提一次，什么叫做明心见性？那我们第七品所讲的菩萨，就是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已经从梦境之中醒来了。他倒驾慈航又进来，所以他知道他自己非常清楚，fully aware，他自己是在梦境之中。啊，好，那我们来看经文。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啊，这个问，这个大灾问啊！这个菩萨怎么看众生啊？这些已经证得空性啊，已经证得诸法真实性的这些菩萨们，他是怎么来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这些凡夫众生的？啊，维摩诘啊，维摩诘言啊，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相。好，所以一开头马上一语道破，就是我们说啊，菩萨看众生啊，他不觉得众生真实的存在，他在梦境里面，他看到这所有的众生啊，根本就如水中月。那个叫做什么？其实这滴血就是水中月啦，或者在镜中里面，你看镜子里面自己的那个影像，其实是假的嘛。所以菩萨他说，他就是这么看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虚妄的。那么接下来呢，他还用更多的形容词啊来形容。我们来看看这篇文字，真的非常优美啊。他说，如热食言，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尖，如电鸠柱，如第五大，如第六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热食言是什么？热食言呢、啊？那个言呐、啊，就是阳焰，就是我们呐、啊，在沙漠之中啊，因为它那个。可能会有些热气，那么再加上我们缺水，你就会看到前面好像有那个海市蜃楼，就是类似这样子，是一个虚幻的影像。你看到的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呼声响呢，就是你在山谷之间叫了两声，那么你叫一个 hello，那对面是不是 hello hello hello 这个回音回来，就是我们那个空谷之中的回音啊。空中的云真的有云吗？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些水。在那聚集，你以为它有那么一个云朵，事实上根本也不存在啊！那不停的在变动，水聚沫，水上的这个泡沫啊，如梦幻泡影露电，这个泡沫随时就会破掉啊，根本就是非常不坚固的。还有啊，芭蕉尖、芭蕉叶，它那个芭蕉的梗子中间是空心的，所以你以为好像很粗一条，其实不是，根本是空的啊。完全不够坚固，一下就摧，就是坏，这个叫做一下就可以把它给这个变就坏，怎么讲折断了啊？就折断了，坏灭，一下就可以坏灭。电久住呢？闪电能久住吗？不行啊。那后面呢更有趣，第五大，我请问大家有没有第五大？我们只有地水火风四大嘛，那第五大有没有？根本没有。所以他说啊，这众生就如第五大，还有呢第六蕴，我们只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是不是五蕴就是五蕴嘛？哦，那个蕴是 aggregation，是聚集的意思。而那个蕴呢，其实也同样的，也是讲这个色、受、想、行、识。但是蕴是在讲说遮蔽，就是被这色、受、想、行、识，你觉得它真实实有，被它障碍，然后非常的痛苦，受限了啊。所以五蕴、五蕴讲的都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但是没有第六蕴啊，这个东西不存在。第七情。也是啊，我们其实这个情啊，这边不容易理解，但是玄奘啊，其实原本的梵文还有玄奘呢，是把它翻成根哦。讲到根，你们就容易懂了，就是我们只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没有第七根啊，所以第七根不存在。那么十三入呢，我们是不是有六根，十二入，十八戒嘛？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十二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六根去攀援外面的六尘啊，眼耳鼻舌身意去攀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叫做十二入啊。这些东西啊，外面的境界入到我的身体，那我有这个眼这个六观啊，就让它入进来。那还有了十八戒，就是我们去攀援之后做分别，是吧？那也有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是，但是没有第十九戒。所以他就用这个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形容，告诉你菩萨观众生就是这样子的，根本就不存在啊。哦，那接下来还有哦，更多优美的名词这个形容啊，他说啊，如无色界色，如焦骨牙，如须陀洹身见，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罗汉三毒，如德忍菩萨贪慧毁尽，如佛烦恼习，如盲者见色，如入灭尽定出入习，如空中鸟机，如使女儿，如化人烦恼，如梦所见一物，如灭度者受身，如无烟之火，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啊，这个无色界，我们是不是说三界分成色界，那个有欲界啦，最下面是欲界，对吧？我们就在欲界里面。欲界一直到哪里知道吗？欲界其实一直到天界。这个天界啊，天界分成三层，最下面那层是欲界天，中间呢是色界天，再往上呢是无色界天。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画图，但是你应该脑子里面就很清楚，最上面是天界嘛，下面是不是有人，然后这个有下三道，对吧？三途说有畜生啊，有恶鬼啊，有地狱。那么你看啊，最上面那个天啊，天不是有三十三天，最上天最上面是无色，我们刚刚讲那个色界啊，讲你，所以你去看这个天最上面呢，就是那个最烦恼，最就是天界比较上层的，完就是烦恼非常清净没有烦恼的那个是无色界啊。什么叫无色界？无色界啊，其实就是它根本已经连色都没有了，就是连那个身体形象都没有了。下面呢是色无色界，下面是色界天，就是它还有一些这个有些地方是有形体的哦，感觉还有色相在，还有色相在。那么色，但是它没有情欲。那么色界下面呢是欲界天，欲界天啊，就是当然就是人的很多的情欲到它都还有呢，只是比较淡薄。所以在你看天界最下层的是欲界天，那么那欲界天往下都是在欲界里面，这样就懂了啊。所以他说啊，这个众生啊就好像无色界里面的色，那无色界就没有色嘛，那无色界里面色不就是 虚无缥缈的吗？根本就是虚妄的，是假的，没有的啊。就犹如焦壳芽，就是那个烧焦的种子，然后竟然发芽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是不是？就上个礼拜也有讲说，哇，我们这些小乘人，是不是？是不是迦叶尊者说，我们的小乘人就像烧焦的那个枯，这个叫什么枯？焦骨芽，就是已经烧焦的这个种子根本发不了芽了，哦，没有指望。那接下来呢，你有看到须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个啊？以前学过金刚经学完的同学都知道，还没学完它是在第九品里面。第九品啊是专门讲小乘四果，其实在大乘经典里面啊很少去讲小乘，但是呢在金刚经它第九品就是在讲四个小乘的果位哦，大乘的果位很多，小乘呢就那四个果位。四个果位啊，我们全部都是用梵文直接翻过来。其实一果是须陀洹，二果呢是斯陀含，三果是阿那含，四果是阿罗汉。你也不用理解太多了啊，我们这边也不细讲，但是他就告诉你，我们举个例子，须陀洹是 一果，它其实啊就是那个六十二戒，它其实把身见给断了才有办法变须陀洹。那你今天又说须陀洹竟然还有身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无有是处。哦，那阿难含呢，它是三果， 三果啊，那个已经不会再入人间，不会入胎了。你修到阿那含，你是不入胎的。那这个地方就说阿那含入胎，所以也是无有是处啊。最后呢，阿罗汉三毒，阿罗汉呢、啊、已经证果了，他在这已经出三界了，贪嗔痴全断了。那怎么会阿罗汉又出来了那么三毒，表示也是无有是处，就是用这样子的形容来告诉你，根本这些众生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啊。那么有一些德忍菩萨呢，德忍菩萨你就把它想成甚至啊是比我们讲的明心见性还要更高哦，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可能已经是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这些菩萨们竟然还有贪啊嗔啊痴啊，然后还犯戒，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他说就是用这样子的形容来告诉你，众生啊是虚妄的。佛有没有烦恼？没有啊。那众生就有如佛会有烦恼，或者这些盲人呢竟然见到了色相哦。还有一个就是入灭尽定。什么叫入灭尽定？那个灭尽定啊，其实就是我们阿罗汉证入的那个灭尽定，有这个 进入，它就是已经这个六根啊，已经止息了，不再作用了，不再跟外界作用。哦，你进入了灭尽定，你怎么可能还有出入？哦，就没有止息，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空中的鸟迹，你看鸟飞过去之后会有痕迹留下来？不会啊。来，十女儿是什么呢？十女儿是古时候我们所讲的，说没有生殖器官的女子，就是或者有没有子 有人生出来就是没有子宫，她是一般来讲是没有子宫的女子，叫做十女儿。那十女儿有没有可能这个生孩子呢？就不可能嘛啊。所以再来呢就是化人，化人就是假人，假人有没有烦恼？假人没有烦恼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梦中所见的一些在梦里面所见到那些景象，但你现在已经醒来了，醒来了你还有可能到那梦境里面再继续经过之前的这些经历吗？不可能啊。那灭度者呢？灭度者也就是已经极尽涅槃了，极尽涅槃当然出三界，他不可能又跑来受身嘛。当然倒驾慈航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这边所讲的灭度就是讲那个小乘阿罗汉已经进入极尽涅槃，他已经永远不出来了，他不会再受身了啊。如无烟之火，有没有烟啊是可以这个烧东西没有烟的，烧火没有烟，不可能啊。所以这所有的形容啊全部都是告诉你众生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啊。他这一段啊用了一些非常有趣那么让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形容啊，原来菩萨观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好啦，那讲到这边，文殊菩萨就问了，他说：“若菩萨做事观者，云何行慈啊？”他说：“哎呀，那前面我懂啊，就是当然不，这个文殊菩萨肯定懂，他是在帮旁边这些人问，就说：哎呀，那菩萨如果认为众生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他怎么去度众生啊？他怎么行慈啊？怎么那个慈大悲的那个慈心啊？”你怎么行慈啊？你怎么去度化众生？东方众生根本不存在，那是怎么回事呢？维摩诘就说啊，菩萨做事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是即真实慈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维摩诘说，哎呀，菩萨就是要这么的观，如是观，就做事观已，就是如是观。什么样的观？观空啊，所有的众生根本不存在，然后自己告诉自己，我就是要为这些不存在的众生来说这个不存在的空性之法，应该是说当体即空的这些众生，我要为他们说空性大法，让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众生理解到自己根本不存在。这个很，这一个他说这样子去做法布施，那才是真实的慈啊。他说那个才是真实的慈悲心的那个慈心，其他的都不算啊。我们说慈悲慈是什么？是不是给予众生希望所想要的所得到的，让给他们喜悦给他们快乐。但是 真正要让众生喜悦快乐，不是给他黄金啊，也不是给他美貌啊，真正的慈，在这边我们所讲的真实慈，是对一切如梦如幻的众生，告诉他们一切众生如梦如幻，一切众生当体即空，所有的众生根本不存在，就是跟那不存在的众生告诉他众生不存在，也就是要带着所有的众生从梦境里面一块醒来。这个是维摩诘居士所说的真实慈。所以如果前面没有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前面那一段的铺陈，你没有办法去布施真实慈。那我们那个慈顶多就是给众生暂时的开心啊，暂时的解脱，但是真实慈其实是要告诉众生真相，能够让他跟我们这些，就是说哎，不是跟我们这些，让所有的众生跟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一样，大家都能明心见性，都能够证得诸法的真实义，那这个才叫做真实慈。那你所给予他的那个乐是法乐，前面我们是有讲法乐，哇，法乐是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凡夫的快乐是二元的快乐，是针对你得到了一些你原本没有的东西啊，或得到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开始快乐。但真实的快乐其实是法乐。好，这边啊，这一段我觉得这一句啊，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真实慈啊，又是一些很多的形容啊，来告诉你，让你更加了解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们，他的慈悲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啊？行即灭慈，无所生故；行不热慈，无烦恼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无争慈，无所起故；行不二慈，内外不合故；行不坏慈，毕竟禁故；行坚固慈，心无悔故；行清净慈，诸法性尽故；行无边慈，如虚空故。好，我们先停在这边。他说啊，这个慈啊，明心见性这些真正基于空性证得空性的这些大菩萨的他们的这个慈悲啊，这个慈啊其实是即灭的，就是在万法无生的这个基础上啊，万法无生啊才行这个慈，那才是真正的真实慈，你才有办法帮助众生证得空性啊，让他们得到真的解脱的大乐。不热是什么呢？不热就是无烦恼，菩萨自己啊非常的清净，所以他知道万法无生，也没自己也没对面，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当然不会有烦恼啊。所以不热，热是清净的意思啊。那等慈呢，这个等啊是应该很容易就猜到，就是平等啊。三世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时间上啊一切平等，时间空间都是一个，那个时间呢、啊、是一个大骗子啊，空间也是一个大骗子啊，不要被时间空间所迷惑，时间空间根本都不存在，所以三世之中没有任何的差别相，时间空间都是平等的。那无争呢？无争就是不起，这个争啊，就是起烦，应该是说起争执啊，会愤怒啊，会这个心里有波澜啊，很多就是争执。为什么无争呢？这个菩萨他这个词是无争的，绝对不会有 conflict， 他也不会跟众生有任何的 conflict， 也不会有众生会惹恼他，因为无所起啊，他觉得所有的东西没有自己没有众生，那怎么会有 conflict？ 所以一定是无争词哦，这种无争的即灭状态。如果这个我们说这有些阿罗汉啊，在那个无争的即灭状态，如果我们是靠忍，那忍是心上一把刀，你能忍多久？我们说那忍不了多久，你忍到最后就会爆发，那爆发之后杀伤力更大。所以我们讲真正的这个无争啊，就是你能够长期安住在 安忍在，或我们能够修忍辱啊，能够修到最高境界，那必须你要证空性。你没证空性，认为诸法是实有的话，你的修养再怎么好，你到后来忍到最后还是啊，那个心上一把刀，最后会出血。所以无争词必须证空性。不二呢？不二当然，不二就是一嘛，不二法门啊，玄奘啊，这边想说内外不合故，玄奘翻的比较好，他说离内外故，内是什么？就是能就是我们自己啊，啊，外呢就是所，就是外面的境界，我们的能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嘛，那那个所呢，就是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所以不二，这些菩萨们是不二。他知道不二就是无能无所，万法归一，只要是二就是假的，一才是真实的、哦、那不坏呢，就是永远不会被破坏，就是不会坏烂。那么毕竟净物，这个净啊，是玄奘翻成住、哦、毕竟住物，这个住是说哎呀，为什么不坏？因为我安住啊，安住在真实之中啊，这个真实就是诸法的真实性，就是安住在空性之中，我安住在空性之中，我证得了一切法无生，当然不会坏。会坏的是什么？是因缘所生法，是色法。当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些色法它会坏，因为它是因缘嘛，因缘所生法，那因缘没的时候不就坏掉了吗？所以会坏的是虚妄的哦、真实的这个如来藏，我们讲说当体即空，这个东西是不坏的。好，坚固也是一样，其实这个坚固，不过这边的坚固、啊、讲的比较是信心啊，就是说心无悔，我们正你要真正的那个信心是你要证得空性，否则太多各种不同的挑战磨练，总有一天你的信心会消失。所以当你发了菩提心，你证空性，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这个功德啊，你的这个能力能量功夫是坚固的，你不会再退转啊。清净词也是清净，跟前面一样，不热，就是类似的意思。诸法性净故，所有一切万法即实，它的当体即空，本性都是清净的。所以说烦恼跟菩提，众生跟佛，轮回跟涅槃其实都是同一回事儿，当体即空、哦、涅槃即这个烦恼即菩提啊，菩提即烦恼。如果你认为菩提跟烦恼是两回事，那你证不了菩提，你永远在烦恼之中。当你知道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烦恼可断，也没有一个菩提可证的时候，那你就菩提啦，你就真的证，就是你就真正得到那个菩提大智慧了，就这意思啊。当你认为有佛可成啊，这个有凡夫可度的时候，你还是凡夫；当你知道没有佛也没有凡夫的时候，你进入真如了。其实你也不要说你证得佛了，你那个佛性出来了。我们不要讲相。啊、讲证佛果，那个是在相用上面讲，你佛性出来啦，明心见性啦、哦、这个意思。无边也是啊，无边是没有 boundary， 没有任何的界限，就如虚空一样、哦、你的慈悲啊，就是你的慈心或你的悲心是没有边际的、哦、没有因为这个人，我们每次说嘛，要度化众生，没有国籍、哦、也没有这个党派之争，也没有宗教之争，你就是爱，我讲的这个爱是大爱，你就是愿意这个爱民啊，这所有人，你就是大爱去爱他，你希望你要度化他，希望他跟你一样都能够了解诸法的真实性，这个是无边慈啊。好啦，后面还有一段，我们继续接着讲。他说：“行阿罗汉慈，破劫贼故。”啊，阿罗汉啊，这个劫贼是什么？就是三毒，就是贪嗔痴，就是你也要行小乘这个阿罗汉啊。这个他的那个词啊，其实就是把贪嗔痴都已经断掉的这个慈悲心。那么也要行菩萨慈，为什么？怎么讲是行菩萨慈呢？ 安众生故，就是能够安慰，能够帮安慰一切的众生，能够帮助众生解脱。哦，不但行阿罗汉慈，行菩萨慈，你要行如来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觉众生故。你看他这边呢、啊，是把如来跟佛两个分两个讲哦。学过《金刚经》的同学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讲如来啊，就是佛，但是事实上，如来啊，它翻译过来是比较 focus 在体性，所以如来比较 focus 在空性。你看，行如来慈，你要怎么样得如相故？这个如相就是真实万法的真实性，如之相，真实面啊、哦，宇宙人生的真相空性。但行佛之慈呢？佛是什么？佛是比较在相用上，所以当你行佛之慈的时候，你啊要跟众生比较是，我这个我佛性是在体性上面讲，但是我有个佛身啊，我有身体，我才能度化众生，所以行佛之慈的时候，我要令众生觉悟。哦，所以你看哦，非常 subtle， 如果没有仔细看，你根本就这样念过去了。但你再仔细看，哦，真的耶，如来跟佛原来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讲体性，一个是在讲相用啊。前面讲随顺真实，后面讲这个佛是随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也是吧？有的时候讲如来，有的时候讲佛。讲如来的时候，就是它比较偏重于空性的角度来看事情；讲佛的时候呢，比较是从世俗众生的角度、相用的角度来看事情，啊，行自然慈无因得故。这个自然慈啊，其实讲的就是无因。什么叫做无因得？就是说不需要没有任何原因因缘就得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缘觉，或者我们讲独觉，就是不需要老师教导就能够证得这个果位啊，就证悟了。我们是不是有讲小乘、中乘、大乘，还有佛嘛？那这边就是我们讲的中乘啊，就是自然慈。这些中乘的修行人真的很厉害，他就是看因缘啊，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哇，就看到了这个因缘，因缘际会十二因缘啊，他就知道这万物啊，这些不是真实的存在，其实是因缘。他也不是说不是真实存在，就万物是无常的，万法是无常的啊，真的就是因缘啊，不停的在变，那个万法不停的在变啊，所以他想要解脱，但他还没有证实说，他还没有证到说万法其实根本不存在啊。这边是十二因缘，那么行菩提慈等一位故，这个菩提啊，当时空性大法嘛。一位是什么？一位啊，其实讲的就是平等一位啦。一位就是平等的意思啊，空性平等。那么什么？这边还讲行五等慈断诸碍故。这个五等啊比较难懂，但玄奘呢是翻成无偏，没有偏差。没有分别，是完全平等的慈，要把所有的情执都要断掉了。就是这些菩萨们所有的情执，对于众生的念想其实全部断了。众生不存在，那怎么会有差别？就是说他对众生，所有的众生之间是不会有差别相，不会分别的啊。行大悲慈，导以大乘故；行无厌慈，观空无我故。啊，这个大悲，这个大悲心的这种词啊，其实也就是说他走的是大乘的路线。小乘啊，他的那个词啊，他跟大乘发菩提心，只要就是所有的，应该记不记得《金刚经》里面第三品一开始就讲，所有众生啊，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大乘啊，大乘是大悲慈，所有的众生一律平等，我都要度化。跟小乘那里分别心，有的时候小乘啊，基本上他不度众生，但也有真的是机缘，众生送到他面前，他有时可能会讲两句，但是那个真还不是他的重点，不是他的 priority 啊。那么 还有啊，就是无厌。无厌是什么？就是你永远不会厌烦，永远不会这个生厌倦之心啊。那这个，只要你外境你觉得还是真实存在，总有一天会厌倦嘛，总有一天会累，所以就真的是要观空。观无我在空性啊上面功夫了得，这些菩萨们，所以永远不会厌倦。它是累世累劫，真的是累世累劫，不停的倒驾慈航，救苦救难，从来不会厌倦。因为他心里想，就做个梦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真的，对吧？到 VR 里面去走一圈还行啦，所以不会厌倦啊。那么接下来呢，行法师慈。无疑习故，行持戒慈，化毁尽故，行忍辱慈，护彼我故，行精进慈，合复众生故，行禅定慈，不受畏故，行智慧慈，无不知时故。如果你为什么要把这六句连在一块念啊？这样一念，大家大概就发现了。哦，这边好像是在讲六度嘛，是不是？好像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对，所以你看啊、哦，这些菩萨们他在行慈的时候啊，真实慈的时候，一定要行六度。而我们一直讲六度，度是什么意思？是度彼岸，那个能够度过生死的苦海，能够到究竟涅槃的彼岸。那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下，你要先证真空啊，你才能够显妙有。这个六度就是在显妙有，就是法华经的境界。你要能够行布施啊，你看行法施，这边特别讲是法施哦。哦，布施有各种布施，有财布施、无畏布施，这边讲的特别讲法施。而且你要做大这个法布施啊，大的法布施，你呀、啊。这个，而且这个菩萨们，他是无疑习故，是什么？所有的众生，他完全都没有一个都不漏哦，所有的众生都平等，一个都不漏。每一个众生，我都要帮助他证得诸法真实义。每一个众生，我都希望帮助他能够度彼岸啊。那个疑啊，是遗留；那个习呢，其实也就是爱习。对于自己的那个经历啊，对于众生的这个大爱，一点都不保留。那么所有的众生呢，也一个不遗漏。这个是无疑习故。那在行持戒也是啊，真正持戒啊，行里我们之前不是这个维摩诘经前面也有讲，真正的持戒是心的持戒。而不是光是身体的持戒，这些大菩萨们他甚至可以这个 demonstrate 就叫什么，他示现我身体可能毁坏，我可能这个犯戒，但是事实上他一直都在安住在这个持戒当中、啊、我们讲的是心而不是身。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凡夫来讲，我们的心已经不持戒了，拜托我们的身体啊，绝对我们不是这些大菩萨，不要跟我讲说哎。大菩萨不是说那个心持戒就好吗？哎，我的心持戒，但是我偷拐抢骗，每个事都做，那不行啊。那个凡夫境界跟菩萨境界不太一样，不能说这个是有和尚啊，这个济公师父还是什么，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我相信我们这些人酒肉穿肠坐过，那个佛祖心中没办法坐，所以。每一个修行的这个功夫不一样，那个境界是不同的，不能够拿来一起说啊。那行忍辱呢？这个地方啊讲得很好，他说叫做护彼我故，护彼我啊，玄奘把它翻译成随护自他，令无损，就是我啊要护住自己，也要护住对方，就是我自己跟他人。我们中间呢都没有任何的伤害，我们都是完好的哦，也不是说不停的这个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其实都不是，那个还是有人我之分。其实真正的这个忍辱，其实就是在空性上面，我跟对方根本都是无声的，也没有任何的 conflict， 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哦，所以自他都无损。那么精进呢？就是因为你要能够度众生嘛，你要赫赋或附和 这些众生啊，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要能够非常的精进，不停的往前走啊，这个负担啊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能够精进不懈。禅定呢，这边禅定为什么叫不受位故？这个位啊，是禅位的意思，就是从禅定的喜乐，就是在禅定之中，禅定所这个显现出来的喜乐的禅位啊，这个禅位是非常舒服，在禅定之中没有人要出来的，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喜乐，这个空性的大乐，没人想出来。但是真正的菩萨是你证得的空性，但却不一定要安住执着在那空性里面，你会走出来。行智慧呢，这个智慧词是说不知无不知时故，就是从来不会不知道这个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呢？度化众生的时间点。也就是说，这些有般若智慧的众生啊，他是度已经时机成熟的众生。因为很多同学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的家人，尤其是最亲近的家人，不修佛啊，然后不听讲啊，什么什么，我好想度他，怎么没有办法？我都跟他们讲，稍安勿躁，你先把你自己给度了吧，你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度别人？其实佛度有缘人，最主要那个有缘是什么意思？就时机到了。佛啊，绝对不会就是说去时机没有到，就是不知时，时机没到印度你是渡不了的，而且呢还会把对方的慧命给断了。时间没到你拼命去 sell 他就没有 ready 要买，你非要他买，搞到他很烦，以后听了这个就怕人跑了，有很多类似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你真的有般若智慧，你要知时，你不能不知时。所以我们才说佛啊，讲法是海潮音，海潮是有时间性的嘛，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退潮，它那个是有时间性的，那个 timing 要算好，所以度众生也一样啊，timing 要算好。然后再来呢，行方便慈，一切事现故，就是说方便是什么？刚刚是讲时间要对，现在要讲什么？现在要讲就是说方便，不是你方便啊，是对方方便，因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要看对方的慧根跟机缘在哪里，怎么去对话，怎么去度化他，以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才是真正就是说你度化会有力道，这个叫做方便慈啊。再来呢，行无隐慈，执心清净故，这个隐啊是欺诈的意思，玄奘翻成诈，行无诈慈，那个诈是虚伪，因为菩萨啊，那个心啊是清净的，是执心啊，执心是道场不是吗？所以他不会有任何小九九，或者说任何的算盘，或者有任何的分别心，就是在机缘对了，那么时间对了，地点对了，各方方面面因缘成熟了时候就度，也不会想太多，执心清净。还有身心慈，那个身心啊，也就是就是说你这也发大愿啊，身心。那么众生啊，这个杂行，杂行是众生的虚妄分别叫杂行，而菩萨他那个身心，那个发了大愿，他是没有众生啊，我们众生这虚妄之心、虚妄分别，他才有办法发这种身心菩提心，救苦救难。行无狂慈，这个狂是欺骗，他不虚假，这个出家人啊，这个不打妄言，这个我们这个修行人不打妄言，那菩萨更是不打妄言。安乐慈，其实令他是这个佛乐，所谓佛乐啊，就是空性的大乐，所以他说菩萨之慈微若慈也。这一整大段就是在讲菩萨的这个慈心，好啦，那讲完慈，接着呢，文殊师利就问了，他说何谓为悲？那悲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一听啊，那就知道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前面讲什么？前面是讲菩萨如何观众生，不是讲空吗？真空。那这边呢， 讲四无量心，就开始讲妙用。前面你要讲所有东西都是空的，但后面呢，你还是要随顺众生啊。前面说众生啊，根本都是假的，是虚妄的，是幻人啊，是像这个回音，是像烧焦的种子，是吧？这所有的这个一切不存在的东西。但后面呢，前面随顺真实之后，后面还是要随顺众生啊。所以要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去度众生，那刚刚讲完慈，什么是悲呢？那一语以道之啊，就是答曰：维摩诘居士，就是说，菩萨所做的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知，这个就是悲，这个就是真实悲。悲是什么？悲就是说，你要把众生的苦痛给他拿掉啊。众生为什么有苦痛？业力很重啊，贪嗔痴很重啊，就在痛苦中打转。所以你要把你的功德、你的修行啊，与众生分享，把你的智慧方方面面与众生分享，才能够脱离，帮他脱离苦海之中。那何谓喜呢？那维摩诘居士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啊，就是能够利益众生，你的内心非常的欢喜，而且对众生也没有任何的愧疚，也就是说你能给的都给了啊，帮助众生，而且你的心啊是随喜众生，这个是喜。那何谓为舍呢？慈悲喜舍。维摩诘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这个真的是慈母对，或者我们的父母对儿女的爱，就是你为他做所有的一切，但你却不求回报，慈悲喜舍啊。这一段呢、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吧，就是把这个第七品啊，其实有三大段，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继续讲真空妙有，你看啊，这个第六品啊，不可思议境界，其实就是真空妙有，前面讲真空，后面讲妙有。那这边呢，又从不同的面向是说菩萨如何观众生。这一段讲的很重要，三轮体空啊。前面讲众生根本不存在，没有可度的菩萨，也没有可度的众生，也没有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但要不要度呢？当然还是要度，因为大家都还在梦境之中。所以真实的词啊，是告诉那些当这个应该怎么讲不存在的众生，告诉他们众生、哎、应该这么再讲一次，告诉这些不存在的众生，对着他们说众生其实不存在，这个是真实的词、哦、但是你要度化众生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帮他们脱离梦境。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这边一直学空性，大家是不是对于佛法或学佛开始有了不同的领悟？我们一开始总觉得佛法是叫我们行善积德，我说其实佛法的中心思想并不是要我们行善积德，他要告诉你万法无生，要你在正德空性的基础之下行六度。行六度当然会行善积德，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万法无生，先理解万法无生，证到了诸法的真实性，随顺真实之后，你不能一个人真实啊，所有的众生你都要帮他证悟，所以接下来呢，你要随顺众生，你必须要行六度。行六度，我们讲的布施，最重要的布施就是法布施，你给他钱，你解决他们一些眼前的问题，你那都是暂时性的，当然你要让他能够活下去，对吧？你要给他钱让他有饭吃，这个很重要，但是重点是你要救他的慧命，你不能只有你证得这个真实性，你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证得真实性。这一个点是大部分就是坊间一般学佛的人没有抓到的重点，大家都还是停留在比较是在行善积德啊，说不求回报，这些当然是很棒，但是我就讲说我们学到现在，当你如果真正要去有能力去跟人讲佛法，做一点点的法布施，不管你从什么样的切入点，希望最后你们有能力把它转到 其实就是万法如生。我们真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梦幻泡影入电。好，我们今天也不要太辛苦了，今天过年嘛，大家还是要轻松一点，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次，我觉得是有机会，可能在一到两堂课，我们第七品就可以讲完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回向啊。好，大家双手合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周一晚上九点继续上课，拜拜，晚安。 谢谢 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